普羅政治民生起義。My Radio 2014， 上往棟篤村，慈禧王搞差香港。 11月7日、8日、9日，九展沙河撐雙王。入嚟，記得買飛啊！ 門票通理琴行有售。 天涯若比鄰，又同大家見面啦。咁今日咧喺我旁邊嘅就係梁文滔教授。咁啊，好多謝你上嚟啊！ 就多謝， 唔好客氣，因為咧，我知道你聽日就翻台南啊嘛。 係啊，係嘛，聽日翻台南。 咁首先介紹下梁文滔嘅教授啦。咁其實大家如果禮拜一佢有睇個鬱文，知道佢已經上去啊，而且即係入邊嗰個論述相當精彩啊。咁我都可以講話，即係我大開眼界。咁就今日嚟咧，其實又換咗少少嘅角度。而且個節目咧就可能感性少少嘅，咁主要咧就兩部分啦。咁以前咧我做呢個節目咧，我首先就會問啦，你即係點解過去啊，或者點樣？跟住咧睇下點香港點嘅情況。咁但係今次嘅節目我調翻轉啦。咁個原因咧，其實就因為梁文滔教授嗰個背景有少少特別嘅。咁第一樣嘢咧，據我所知，其實你就原本係喺香港大學讀書嘅，就係一個理科人嚟嘅，就主修就係工程。應該是師傅 engineer 電子電機工程。 咁但係咧，呢個工程本身，即係呢個學位本身咧，其實照即係一般嘅大家嘅估計咧，就係畢業出嚟咧，定係揾大把錢㗎啦嚇。就算唔係揾大把錢，起碼都即係生活一定即係相當之優裕嘅。咁但係竟然咧，你讀完嗰個期間咧，就轉係就轉咗一個，我諗大家一即係家長嚟講，一聽到就知道，即係就會諗到就係一定冇嘢做㗎啦。就是、哲學系，我唔知系唔系啊？ 哲學系， 哲學系。 嗰陣時港大都仲有哲學系嘅。 我以前聽講話咧，佢其實咧喺到你嗰年代咧，其實你已經可以跑八張 philosophy 嘅 paper 噶嘛。 唔係，佢應該係八個，應該話八要讀八個堂咯， 八堂。 八科 ，咁喺佢之前咧，其實呢樣嘢就喺港大就唔可以嘅，即係你唔可以讀曬咁。但係到嗰個年代就可以啦。咁但係咧就最重要一樣嘢就係話咧，呢個轉變本身其實好多人係唔會選擇嘅，即使有咁嘅條件都做到，係咪？咁第一樣當然就係話，點解你會咁做？而輾轉跟住又去咗牛津大學讀政治嘅哲學。跟住又唔喺香港喎，跟住就喺台南發展喎。咁呢個情況咧，呢個際遇或者呢個選career 嘅選擇咧，其實係好少香港人會咁做嘅，因為香港人一般都係比較功利啦嚇，大家諗住就係、是、即係有冇嘢撈啊，撈唔撈得掂啊。咁所以我第一個懷疑咧就係、是、其實經濟條件應該幾好嘅。 屋企啊，唔係喎， 唔係啊， 我哋屋企經濟條件唔係咁好嘅啫喎， 唔係咁好 嚇，即係以前住呢個牛頭角下村噶嘛， 嗯， 即係廉租屋， 嗯， 咁啊嗰個年代咧，其實你用功啦、努力啦， 嗯， 即係有出頭嘅， 嗯， 即係我唔可以話我自己有出頭啦，就係最少我入到廣大嘛， 嗯， 咁入到廣大咪好威咧，咁即係。咁啊，嗰陣時啊，真係幾威嘅，因為嗰陣時都仲係非常精英主義嘅年代，即係得兩間大學嘅啫嘛，得港大同中大咁。咁啊，同埋嗰陣時最吃香係 Elect 嘅嘛，即係我哋嘅 Elect 啊嘛，同埋 Medic 啦，同埋 Law 啦嚇。我哋同埋 Medic 係最吃香嘅啦。咁我哋咧入去投嗰廿名咧，嗰陣時我哋係計最低分嘅，越少分越好。咁啊，投嗰廿名咧都係最低分嘅。 即係換言之，你個 A level 考得好好啦。 我 A level 就唔係真係咁好，但係我入到咯， 入到 100個人到咁入到。咁但係即係冇乜特別啊，即識考試嘅啫。大家都知啦，即係香港你識考試咁咪咁咪即係叫做叻咯。咁但係其實即係呢啲價值觀已經後屘已經冇啦。即係因為入到去要讀二咧，簡單嚟講，即係你好似咧以前讀完。因為你要打好多關㗎嘛、，form three， 跟住 form five， 跟住 form seven，即係每年幾兩年啊考個試，即係根本係考試機器嚟嘅。咁啊死啦！呢啲咁啊有考完咧，即係我啦，起碼 我考完之後覺得人生目標已經達到了， 是是是。 咁入到大學呢就唔知做咩喎、 嗯、 即係你問我嗰幾年做咗咩，咁我可能都係記得上妝嗰啲嘢，咁都係玩嘅，臨尾一句先至讀書咁樣，咁好苦碌咁就過嘅。嗰陣時講大都 唔係，但我懷疑如果譬如你呢種咁樣呢又咁輕鬆可以考得，其實你讀書係讀得好快嘅，係咪？ 唔知啦，總之即係簡單，我真係識考試，咁啊，但係入到去冇啊，嗰兩年即係我係1987年入去嘛，咁啊兩年，頭一年唔知做咩啦，第二年咁啊上下裝，咁啊真係直到咩咧？直到就係呢個天安門，即係六四， 你就撞正係89年， 六四屠城，我哋啱啱大二，即係啱啱 second year， 即係啱啱就係最 crucial 嘅時候，因為你大三你諗你走唔會搞嘢嘛，大二咗一年咁你咪要搞嘢咯，咁嗰陣時咪搞嘢咯，即係從四二六啊一路搞到去。 哦，咁可能我喺度撞到你，因為嗰陣時我都啱啱畢咗業一年咧，我就喺報紙做緊嘅。咁有一晚就係、應該係四二六嗰晚啦，就我哋喺新華社，咁我見到港大就揸住嗰個學生會個旗又衝落嚟。 我又唔記得啦，其實即係應該咁講，嗰陣時就即係從學都係學運開始嘅，因為嗰陣時其實已經冇乜學運嘅啦，已經即係嗰陣時因為 水尾嚟嘅嗰陣時， 即係唔止水尾啊，即係突然之間唔知點解又出咗嚟咁解嘅啫，即係啱啱呢件事，咁啊就係嗰陣時咁啊有幫忙。因為我嗰陣時係呢個咩嘛，基督徒團契噶嘛，基督徒團契咁，我哋都好 critical 嘅嗰陣時，即係完全係，即係完全同福音派唔同嘅，即係完全幾年之間要將成個基督教嘅神學咧，即係逼自己咧重新思考，咁啊基本上都冇乜點靜嘅啦已經嚇，咁啊好 critical， 咁啊一班人噶嘛，會討論翻啲社會問題啊成啊咁。咁啊，後尾咪幫忙搞遊行咯，即係你辦下台，你辦下台咁啊，嗌足成個即係呢個從維園一路嗌噶嘛，嗌到咁啊50萬人、100萬人，咁啊都係嗰個歷史嘅一刻，咁啊有參與到，同埋有即係幫下手咁。咁但係就其實之後。就開始想翻好基本嘅問題啦，就係、是、話，因為最令我啦，或者令好多人感覺震撼嘅就係話，我點解學生要跪喺嗰、那個 天安門人民大會堂、 人民大會堂門口要跪喺度，要哀求佢，你要見我，要見啊領導人咁樣。咁嗰陣時因為所謂改革開放，但係唔夠十年啦，即係都得。得7、8年嘅，其實實際上嚟講，南巡得嗰82開始都係嚇，咁嗰陣時中國好明顯即係，因為開始有人有錢啊嘛，少部分人開始富起嚟啦嘛，學阿鄧小平，阿鄧小平講嘅，咁你咪會有貪污咯，咁你嗰陣時制度唔完全噶嘛，又冇咩銀行， 嗰陣時就叫官倒，我哋最緊要叫官倒。 咁嗰陣時就好明顯嘅，即係哇！大家都好知道邊個貪邊個唔貪，咁所以會要幫一死，咁啊打好惋惜啦，梗係嘛？因為大家都知道佢唔貪嘅，即真係唔貪嘅，即係咁咪冇人咁多人真係紀念佢，因為嗰陣時你隱藏唔到嘅，咁即係對比其他嗰啲咁啊大鑊啦，咁啊開始即係直接針對，譬如可能你彭啊嗰啲有啦，即係到而家都係咁，咁啊，於是乎就成個氣氛就係話覺得哇，即係對於即係。貪污最主要是貪污，咁冇點解會貪污呢？我冇民主，咁所以咧就哇，我哋要民主，我哋要五四，因為咁啱嗰陣時五四70周年啊嘛，1989年，咁啊五四嗰一次啦，又有一大鑊，咁開始啦，從四六到五四，咁啊醖釀咗一個多禮拜之後咧，咁開始5月4日咧，大字報咧有好多出嚟啦，喺港大，咁啊我哋就開始即係。咁中國亦都係啦，學生又好多慢慢都出嚟啦，咁大家都出嚟，咁啊開始即係集結啦嘛，喺中國，咁啊我哋有支援啊，又有啲又上去，咁有啲又考試嘛，又可能唔上去啦，咁當然係，咁但係最主要就係講翻就係最震撼嗰幕咧，就令到我諗翻一個好簡單嘅問題，咁啊自細我哋都喺資本主義社會長大，甚至可能係最資本主義嘅地方，因為最自由，即係資金最自由出入嘅。咁啊，谂翻喂，咁即系点啊？你到底必点样先为之好嘅社会咧？即系好简单，就是、一个咁嘅问题，即系点为之一个好嘅社会咧？ 哇，佢又話佢好喎，跟住又話唔掂啊，要改革。咁依家我哋自細話俾大家聽，哇，阿李嘉誠，我哋每個人努力都係做李嘉誠，結果大咗發覺唔係喎。咁即係點咧？咁即係到底俾邊個呃咗咧？係咪大家都俾人呃緊咧？咁所以就問翻你個最 fundamental 最即係最基本嘅。但是跟社會有關的問題，即不是問緊啊咩人生意義。 你問咗呢個問題，你係向書本揾答案啊，定還是從現實嘅經驗揾答案？ 嗰陣時其實就一路問緊呢個問題，但我就冇去，即係冇實際上好快就去睇咩書。咁主要係因為final year 咁啊， 忙住考試 都幾忙嘅，唔係主要係忙緊嗰個 project 啊，就係咩 project 咧？就係可能係當時。因為中國要改革開放，佢要引進技術，咁所以咧就技術轉移，就點樣從外國嘅技術咧就轉到中國，咁啊研究翻咧合資廠嗰個結構啊，即係佢轉啲咩技術啊咁樣，咁啊去要去蛇口啦，要去深圳啊、廣州咧咁樣訪問啲廠嘅，咁啊基本上好有可能咧係我唔講話全世界，但係好有可能係即係第一批人咧。即係我即係 undergrad 啫，但係即係真係走入去 去諗呢個問題。 係啦，同埋真係走入去咧訪問，即係有嘅喎嗰啲幹部，好幹喎啲幹部，即係佢咧就即係未可能好少見到外面人，咁佢自己咧將啲即係嗰啲咩小抄啊寫在個手掌度嘅，即係寫喺裏邊咁樣自己睇住咁樣嚟講。我覺得喂，使唔使咁啊？ 同我經驗同你一樣，因為嗰陣時我哋都上廣州嘅，早你少少，早你早半年，咁我哋去外匯局嗰邊嘅，佢出嚟話：，誒，我哋唔接受訪問。不過佢坐咗好耐，跟住佢同我講好多嘢。係 啊，嚇！咁佢哋都係學習過程嚟嘅。咁但係 anyway 就係即係做嗰個 project， 咁咧就即係諗翻成個，即係到底發生咩事啦？你從同埋先，其實個問題源頭就係你可能開放之後出現咗問題啊嘛，咁先大家先唔鋸咁啊，即係反。咁啊，睇睇下又唔係喎，即係佢即係蛇口啊、深圳嗰啲又好地地嘅喎，咁即係但係你會印象中會記得咧，就係、是、咦真係好似馬克思描述咁樣喎，因為即係嗰啲友係完全係勞工，即係譬如整刀片啊咁嘅吸咁樣，即係咁樣吸咁樣 個分工全部係好細緻， 即係日日即係就係咁吸嘅啫，個動作就係咁嘅啫，咁啊吸啲刀片吸落去嗰個嘢度，咁咧就咁樣。咁咧就你又諗翻，哇！即係雖然我嗰陣時都冇乜，即係冇乜點睇馬克思主義，咁但係因為即係要搞嘢，咁大家都即係叫做聽過下啦嚇。咁啊，即係有個好大嘅衝擊，就喂唔係啊，幾好喎、啊？深圳唔係幾好咩？咁樣啊。咁當然啦，即係嗰陣時又係未諗到清楚啦。咁主要係覺得話，即係但係你如果一日十二個小時、十六個小時都咁做，即係做人有咩意思咧？咁嚇，即係。零零碎碎咁， 嗰個用馬克思嘅術語就異化啦 ，alienation 啊， 即係將啲即係你生產咗啲嘢唔係屬於你噶嘛，即係啊。 咁嗱呢個歷程咧，點樣導致到你去轉科？因為你讀完噶啦。讀完就理論上你應該 N 轉先轉嘅， 係咯，你讀完理論上你就投入嗰個市場嗰度噶嘛。咁但係你又決定唔做呢樣嘢，你決定就係轉讀哲學系。 咁我因為其實就係、是因為我哋暑假有實習嘅，咁啊實習啊睇翻又係即係嗰啲工廠嗰啲運作，咁啊死啦！我諗喂，第日即係睇到嗰啲工程師喺度， 你跟你自己嚟噶嘛？ 咁我即係唔係我想象中嘅工作嚟嘅，即係我即係 gut feeling 就係話俾你聽，我唔要做呢啲咁嘅嘢。咁啊死啦！咁但係唔做呢咁點樣？咁你明明揀 engine 噶嘛？咁屋企人期待你揀 engine 啊嘛？咁你又讀咗幾年喎、啊，大佬你？學費啊、青春啊，幾年噶嘛咁。但係嗰陣時就有一個好簡單嘅諗法，就係話：，咁我係咪可以即係？因為我覺得 engineer 咁多個百幾個，即係年年都有啊，唔止啊，我哋係百幾個啫，其他唔止。咁你真係讀 free 咯，真係有，即係去思考翻問題嘅人好少嘅喎。即係從成個社會嘅整體嘅角度去思考翻啊。咁啊谂，即系我系冇谂到话咁伟大要学边个即系话 哲学家啊嘛， 点咁？咁但系就即系有一个好基本嘅冲动又好咩都好啦，就话喂，我冇办法做嗰样嘢，咁啊， 咁啊諗翻好多呢啲咁嘅問題，咁啊未有解答喎，咁啊睇下有冇辦法啦，咪讀哲學咯。咁啊，佢考轉系試之前咧，就一頁哲學都未睇過啊，大家應該唔會相信。即係我自細咧，基本上咧非常之工程人嚟嘅，我連小説都未睇過。即真係連小説，你唔好話咩神雕咩射雕嗰啲咧，我真係都未睇過，因為我覺得嘥時間嗰陣時，從即係好。好工程嘅，即係好工，好好嗰個 mentality 嗰個思維都係好好工程嘅，嚇咁啊後屘就即係諗翻可唔可以揾翻即係啲答案。 不過嗱，你如果咁樣咧，你入到嗰陣時候會唔會有一個適應嘅問題咧？ 其實都有㗎，因為即係好衰唔衰咧？嗰陣時第一個，因為嗰陣時咧，即係 Hong Kong U 嘅 Philo 咧，其實係模仿。直情就係模仿牛津個制度， 我完全一樣嘅。嗰個分析哲學嗰個係嗰套嘢，因為嗰班人都係嗰個過嚟噶嘛。 即係話咧，佢話點好簡單？你一個 term 咧，一個學期咧，你要交三篇文，咁啊見佢三次，咁啊啲分咧就呢三篇文好重要嘅。我唔記得咗使唔使考試添啊？有啲好似唔使考試。咁總之你係好好寫呢三篇文，咁你點樣寫三篇文咧？咁你梗要睇嘢啦，睇嘢啊，梗要睇好多嘢啦。咁好衰唔衰咧？第一個學期咧就上呢、這個，因為問題係我唔使讀第一年啊。我冇讀過， 仲大鑊！ 我冇讀過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 嗰啲嘢嘅，一落去睇咧就睇 Philosophy of Mind， 一嚿核，一定一嚿核。 精神哲學即係睇到咧，一睇啊，正如精神分裂咁就係嗰啲。咁仲衰，好衰唔衰咧？就我一睇咧，第一個 topic 咧就要講咩咧？唔知大家觀眾熟唔熟啦嚇？即係一個好出名嘅 Donald Davidson。Donald Davidson 咧，佢一篇文咧係最難嘅文之一咧，就叫 Mental Events。咁我第一篇 essay 就係要睇呢個 Donald Davidson 嘅 Mental Events， 咁死啦！直到而家咧，我可以咁講，我睇過咁多嘢咧， 呢個都未咧， 呢份嘢咧都係我而家嚟講咧，都係其中一份係好難嘅。咁咧就我完全冇讀過哲學咧，走過嚟就睇呢份嘢，咁啊寫咗份咁寫一個報告啦，咁啊報告梗係唔係好識寫啦，咁啊可能由東抄抄西抄抄咁啊，俾個老師話喂。你唔掂喎，你好似唔係完全係你啲嘢嚟喎，咁哦咁噶，咁我即係唔識噶嘛，我即係 engine 都係抄啫嘛，報告咩 engine 都係抄嘅，嘥鬼啊！用個 take and reading 出嚟喺度抄報告，咁啊交咁啊。 嗱呢度咧，我插少咗，因為雖然我冇讀過哲學，但我都大概知入邊，因為有啲朋友介紹都識嘅，就廣大哥咧就分析哲學嚟嘅。咁就分析哲學同你一般即係喺局外人所理解嗰種即係講人生意義嗰種哲學係完全唔係嗰回事嚟嘅。佢會我都接觸過呢啲嘢㗎，佢即係我記得即係最大最刺激最大就係一個 term 三個月係講呢個字係點解 good 呢個字 good 黐埋一個字嘅時候又構成啲咩呢？咁呢啲嘢呢，如果喺即係你對哲學嗰個期望就係解答你人生嘅問題呢，你係完全覺得係完全係頂唔順嘅，即係完全覺得好悶嘅。咁所以我聽你講嘅時候，我覺得哇 Davidson 喎，喂你起碼讀過 J.L. Austin 啊或者維根斯坦啊嗰啲先上去呢啲㗎嘛，你一讀就呢啲話啫。 未而家中共咪話話我哋未學走啊，先學跑嘅。我唔係，我識我一開始就識學飛。 飛啊，唔係跑啊，飛嚇。 真係大鑊啊！ 但從下短説，我就係你最嬲尾點過呢個難關？因為我聽落去就其實就好難嘅，即係唔好講話攞得好成績，合格都難啊。 唔係咁，其實有個特別咧，可能我唔知啦。即係而家諗翻轉頭，咁總要係有啲方式可以解釋嘅。譬如第一個咁，我讀 engine， 咁讀 engine 咁，你都要讀下啲 engine 啲數啊、成啊，咁即係都有啲邏輯啦。 即是你數底應該相當以好的嘛、 算幾好，我不知道為什麼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拿個 A， 不知道即是很奇怪，因為沒什麼點讀書。但就 anyway， 重點就是說即是可能邏輯的底有啦，你分析之後基本上就是邏輯的、概念和概念之間怎樣邏輯地結連起來、形成一套 theory 這樣、即是理論這樣、所以可能邏輯好一點啦、還有最尾那年我講的 project 呢、我看了很多英文的、同埋我寫咗成兩百頁， 哇！兩百頁， 差唔多兩百頁嘅論文，我記得最少百五頁嘅，我記得，即係好勁噶，唔係即係唔好勁啊！即係以佢哋嘅 standard 嚟講都好勁，因為你通常係即係 engine final year 嗰啲 project 都係嗰啲 project 啦，即係佢哋 technical 啲 project 啦，唔係你即係講咩 technology transfer 呢啲根本已經係社會科學嘅 project 嚟噶嘛，咁啊寫完可能英文又好咗啲啦，咁啊。 即係因為英文咧，其實讀 engine 三年咧，你仲衰過以前喺高中，即係 A level。 我自己感覺即係 engine 出嚟嗰啲朋友啲英文係差嘅。 唔係差，唔係問題差過你以前啊！個問題係即係差過以前入學嗰陣㗎，即係所以讀 engine 咧，即係冇乜進步嘅。咁啊，anyway， 但係最後嗰年因為做嗰個 project 咁啊，睇好多識好多英文，咁所以咧我就咪冇㗎，有啲嘢你自己揀嘅，你有興趣咁你咪自己坐咯咁啊。是咁睇書， 但係你真係有興趣喎，即係你唔會有一個問題。嗱，我好坦白同你講，我到依家對分析場我都冇興趣嘅、啊。我睇親我就即係離魂嘅嚇。我係中意睇譬如存在主義嗰扎啲，即係比較即係解答到你人生嘅疑問嗰啲啦。但係嗰啲我哋唔好講啦，一跳就跳啦。你讀得咁好，咁跟住係咪可以攞到個獎學金去牛津？ 我嗰陣時其實我就即係又唔知點解，總之我就好。即係你明唔明？即係一個人咧，你對某樣嘢好有興趣，咁咧你就會花好多時間。咁我嗰陣時淨係影印啦，我自己影印啲嘢嚟影印嘅，即係我已經變成影印嘅熟手技工啦。即係可以去啲影印店打工都得嘅。即係自己印嚟自己睇咯。咁嗰啲 lecture professor 都覺得好奇怪，咁你睇咁多嘢嘅喂。咁我中意睇啊嘛，咪睇。咁所以你有一個 passion， 即係我中意，即係鼓勵翻大家，如果即係嘅聽眾觀眾咧，其實你。自己找到你的興趣呢，你就真的瞓個身落去，即係你不要理個結果咧。話啊，我要成為咩？我要成為咩？即係嗰陣時真係 philosopher 嘅感覺，咁而家睇翻，即係 love of knowledge 嘛，即係對知識嘅愛好、追求嘅熱愛。 嗯、 即係而家我已經冇咗啦，其實基本上。 你唔好咁講先。 而家可能就係要用翻行動嚟催生翻嗰個興趣啦嚇、 嗯。 即係純粹你話啊。即係哲學嗰個本身嘅興趣就少咗好多，咁但係嗰陣時就因為唔識啊嘛， 嗯、 你幾廿年一頁書都未睇過，喂，咁真係完全。 不過我自己可以咁講啦，即係頭先阿梁文通教授講到好似好富碌咁，但係其實就唔係啊。廣大嗰個哲學系咧，就嗰個 standard 相當嚴謹，有嗰個年代啊，因為起碼一兩個教授我都識嘅，就是、Tim Ward 啦。咁我唔知 嗰陣時 chair 嚟噶嘛 ？chair 嚟噶嚇，咁同埋就係我唔知你讀嗰陣時佢做咩啊 ？Jeremy Goldstein 啊。 高神喺度， 仲喺度啊！佢有冇教我哋？ 教逻辑噶， 佢教逻辑啊！咁嗰啲都系一啲国际上知名嘅教授嚟嘅啊！咁所以你如果你读得即系攞到一个咁好成绩，我相信我好肯定，其实你嗰个功力相当之深啦。咁但系最简单一句咧，你点攞到呢个奖学金咧？同埋攞乜嘢奖学金咧？ 我嗰阵时就咁嘅，因为我即系最紧要就睇翻民主到底系咩？ 嗯，你自己最后嘅研究就系民主嘅定义。 系啦，唔系定义，我想发展一套 theory 出嚟嘅。 嗯。 咁咧就係、是叫做群社式民主、 ，communitarian， 唔係 communitarian 係社群主義式民主，嗯、我嗰個係 communalist， c o m m u n a l i s t 嚇，我未聽過，唔知係咩 ，democracy， 咁咧就唔係咁即係有啲哲學嘢啦嚇，即係大家嘅連結啊，即係唔係 atom 啊，即係 唔係原子化， 唔係原子化嘅、嗯，即係唔係好似海耶克咁講話，我哋好似空間裏面嘅空氣咁撞一撞咁啊彈開咁又唔見咁啊，即係 individualistic 非常個人主義嘅，唔係咁啊所謂嘅群社化，咁群社化即係話我哋 base on 呢個社會關係啦，咁其實都係好亞里士多德同埋馬克思嘅，即係個基本上係咁樣，咁但係就。即係想發展翻出嚟，咁就係講翻民主，基本上係某喺乜嘢意義上係要為人嘅福祉咧嚟到，即係人類追求福祉，點樣透過民主追求福祉？ 嗯， 啊，咁啊講翻呢樣嘢，咁就咁咧就係用又係好俾心機寫呢份嘢啦。咁啊，最主要其實我覺得都係靠呢份嘢攞到獎學金嘅，因為後尾寫得出嚟，但係又寫咗兩百頁啊嘛，咁咧就。 咁你如果寫得咁長，其實呢本理論上應該出到書嘅。 咁我冇諗過出書喎，同埋應該都未係夠班出書咯。咁但係 anyway， 但係咧，因為我 undergrad 啫嘛，咁但係就我又用呢份嘢。咁呢份嘢咧，咁因為好得意喎，佢你 undergrad 嗰啲咁嘅 dissertation 啊，佢都要拎去牛津揾佢哋審我，哇！我都嚇親，即係大佬香港大學哲學系 undergrad 嘅 dissertation， 你拎去俾。英國嗰啲 professor 去審審乜鬼嘅，乜好審又唔係碩士。anyway， 咁但係審完翻嚟個評語就好好。 嗯。 咁後尾我先睇翻，我其實一路都唔知道個評語點嘅。咁總之個評語就好好。咁其中一個講到話，即係已經等同一本碩士論文啦。咁。 嗯。 咁所以後尾可能因為呢樣嘢啦，咁啊申請即係所謂太古嘅獎學金。 Swire House。 太古獎學金就一年有兩個位咧，一個即係兩個位係牛津嘅，咁啊包食包住包學。 到到而家仲有嘅。到到 而家有，應該有， 到而家仲有嘅， 而家有。咁但係就好多去到就後屘讀唔到博士嘅，好多其實都讀到 master， 咁就完噶啦。咁 anyway， 但係就即係另一個故事啦。 嗱，技術人員因為同阿梁文都教授講傾得太開心啦，今日我唔 break 啊，直落咁啊，到即係完先完啦。 咁就就因為嗰份論文啦，咁啊嗰陣時 interview 嗰陣咧好得意喎，九個人喎。即係包括埋 cafe 啊嗰啲咧，即係太古裏面其他嗰啲集團嗰啲老細，某啲老細啦嚇。咁我主席坐喺中間，華人嚟嘅。咁我一開始 interview 咧，冇耐一個主席就走鬼咗喎出去。咁我死啦，唔知聽電話定咩？咁我死啦，喂，主席都唔喺度，咁即係點啊？ 諗住冇行啊？ 咪即係你諗住死梗啊嘛？即係連聽都唔想聽你講嘢喎，大佬。咁後屘可能我自然我了解翻就係佢原來 in 之前咧，其實已經開咗一次會嘅。咁即係大概即係。看哪幾個咁樣，可能係咁樣。咁可能因為我覺得，始終我覺得係寫份論文寫得。 唔係，但係呢個好難得嘅，因為咧佢即係生意佬，咁佢都要知道你做咩嘢噶嘛。咁佢哋嗰個年代就有呢啲嘢。頭先你講嗰啲，一般如果香港啲生意佬，邊個知道你講乜嘢啫？冇人知道你講乜噶嘛。 都知㗎，都知㗎、啊。即係啲鬼佬都知 道。鬼佬，我講鬼佬啊，唔係我講中國人啊。 中國人我唔確定啦，但係即係佢多多少少都知嘅，有啲咁樣性。咁同埋因為佢最主要係會揾一個咧，即係攞即係俾你獎學金，即係 affiliate。譬如我去係 Nuffield 啊嘛，即係 Nuffield。咁咧佢可能就派 Nuffield 或者另一個 college 嗰個代表，其中一間代表咧會有一個老師過嚟嘅。嚇，咁個老師即係基本上坦白講都係佢。基本上都是 他推薦的， 因為你其他人不認識嘛，所以可能是因為他看我的 profile， 即是就 簡單說他真的看的，他不會見你本書那麼厚的，就求其就是 應該是的，所以就後來就今日咁啱攞到啦，咁就過英國 啦。呢度咧，即係其實可以講一樣嘢啦，就牛津大學咧，如果話你所謂 snobbish 啊，即係比較，我唔知道中文點譯啦，你就唔係淨係睇呢間大學嘅，你睇下你喺邊間 college 邊間學院度嘅。咁入邊我諗其中一個最著名嘅就係、是、譬如呢、這個我唔記得係咪呢個 Jesus College 啦。有其他啦。 如果你要睇咩科嘅，譬如你哲學啊嗰啲，咪 All Souls 啊 ，All Souls 啊，嚇 咩 Balliol 啊，即係法律咪 Balliol 啊，即 係歷史系仲有，肥棒就係嗰度出嚟嘅。 唔係佢唔係分系啊，你睇翻個 College 咯。咁譬如你中國研究嗰啲咪 Saint Anthony's 咯。Saint Anthony's 就係即係我哋另外嘅俾個獎學金咯。咁我哋嗰間係即係研究生嘅。 是不是好像比较新啲？我记得嘅印象之中， 新啲就系，但系都二次大战后冇耐噶啦，1950年1956、1957咁。 嗱，咁你入到嗰阵时候咧，因为香港同牛津英国嗰个文化相差好远，尤其啊，起码啲英文已经唔同先啦。适应上又冇再有新问题咧？ 适应上啊，唔系咁我哋呢即系变咗系书呆子咁啊，都匿埋自己读书嘅啫， 冇乜社交嘅活动。 有，但係其實因為你唔係 Nuffield 都好啲，因為佢唔係淨係英國人，佢有啲譬如愛爾蘭人啊，有其他地方意大利人啊，咁即係都會熟，即係都會同佢哋打成一片啊。咁但係你同英國人又比較少啲，因為英國人佢哋嗰個年代可能都仲唔係好多見到外國人。咁所以佢你會覺得有陣時你唔識佢咧，佢覺得哇咁串咁㗎，係 啊， 你又唔想同佢有 interaction 。但係其實佢又可能唔係真係惡意嘅，咁但係。即英國人，你話佢有冇歧視咧？有嘅，但係佢好即係好 好失途啊！ 係啦，即係好失途，即係唔係好顯明嘅，即係好隱藏式。咁但係你會感覺到，即係因為佢講嘢嘅語氣啊、性啊，咁即係你知啊，哦咁樣係嘛？即係類似咁，你知哇，大佬，即係你唔係好誠懇咁講嘅，咁即係算啦。咁你唔係好誠懇，咁我又。不要花那麼多時間下去咯，但是不是所有的都是這樣的，有些英國朋友都 OK 的，但是主要玩都是同一些外國，還有同香港，香港就連即 周末啊咁樣都會煮下嘢食嘅。咁香港譬如阿 Ray Yip 啊， 嗯， 啊 Ray Yip 即係City 啊阿葉建文， 嗯， 啊咁佢哋佢又早一屆噶嘛。又係 Nuffield 嘅，咁我哋有陣時就即係一班同學咪食下嘢咁咯。 嗯，嗱當然啦，牛津大學咧，大家知道咧係世界知名嘅大學啦，尤其是係佢個政治哲學系啊。我喺其他節目我哋都約咗提過嘅。咁你去嗰陣時候咧，其實入邊嘅名教授又即係邊幾個剩得落嚟喺度，即係直接去教？ 嗰陣時都好幾個好出名嘅，譬如Dworkin 啊。 Dworkin 就 Ronald Dworkin 啦，系嘛吓，嗰个相当之著名啦。 咁啊，当然同埋啊，就系G.A. Cohen 啦，即系分析马克思主义啦。咁同埋嗰阵时连阿 Bernard Williams 都喺度噶。 哦，未死嗰阵时。 未。 哦，呢个就我哋如果当年读哲学，呢个系哲学天才嚟嘅呢个。 嗯。Bernard Williams 咁就佢， 但系佢唔系教哲，佢唔系教政治，佢教 ethics 噶，佢教伦理嘅。 系啊，咁但系佢都有讲， 有讲咩？ 政治哲学噶嘛，其实佢哋都唔分噶啦。你譬如你读一期，你搞法哲学，咁其实都系讲紧政治哲学，又讲紧伦理。 嗯， 咁所以佢哋有一 Bernard William 同埋读一期咧，就开咗一门课。 嗯， 咁咧就即系个地方唔好大啫，咁啊坐满晒，咁即系好似啲 Big Master， 跟住下面好多即系呢啲仰慕者咁样坐晒。 哦，嗰啲唔系学即系学生与先生之间关系嘅，嗰个系偶像嚟嘅。如果我去到嘅话，我其实我讲下我好羡慕你嘅，因为嗰啲人咧，我读佢嘅书好多，咁但系你直接见到佢嚟， 我都好羡慕自己，即系可以有咁有幸咧，即系去听下。咁听咗一个 terminal 啦，佢哋合开一门科咁啊，俾你丢 啲 lecture 难唔难听？佢啲 lecture， 你都要睇下书先噶，即系唔系嘅话就斋听咁啊，睇下你吸收到几多嘅啫。咁同埋另外仲有就阿 Joseph Ross 啊。咁啊，仲有 David Parfit 啊！ 哇，你嗰啲可以讲啊，天上繁星喎，真系，即系一个系集中咁多 学。系啊，佢系唔系佢其实都唔熟。其实嗰阵时牛津冇乜冇系呢样嘢嘅。 嗯， 佢哋都系 affiliate， 即系都系跟 college 嘅。 嗯， 而家先至话有咩政治咩国际关系系。 嗯， 即系俾美国化咗冇办法，即系而家同埋佢哋以前冇 professor 呢样嘢噶嘛。 嗯 ，fellow 嘅啫嘛，佢哋 系研究员，研究员吓。 即係佢 fellow 嘅啫嘛，即係 fellow 係睇下你喺 Nuffield 定喺邊度啊 fellow。咁啊，佢哋根本唔介意呢啲咁嘅咩 professor、associate 乜鬼。咁當然佢哋自己又會 rank，但係即係呢樣唔係佢哋最。 我甚至如果古老啲咧，佢哋連 PhD 都冇嘅。最早老最古老嘅年代， 你唔。阿 Parfit 冇㗎。 冇㗎，即係唔佢哋唔需要呢啲嘢。 佢嗰啲根本就已經係。即係幾廿年嘅精心傑作，咁經典中嘅經典嚟㗎啦，即係唔使。佢嗰陣時冇話一定要 PhD 嘅，咁但係後屘就咁我嘅師傅咧，我老闆係 David Miller 啊嘛， 亦都係一個相當之著名嘅政治哲學家嚟嘅。 David Miller 咁就咁，雖然我嗰陣時唔係研究佢啲嘢，咁但係而家 turn out 咧，我嘅諗法同佢嗰啲政治哲學嘅諗法好似嘅。 嗱，算我介，即系问一个比较题外话啦。其实喺你读嗰阵时候，即系牛津大学入边咧，佢有冇左右派之间入边一个分别喺度咧？因为譬如话 J. Cohen 嗰啲，其实系马克思主义者嚟。 其实牛津系偏左噶嘛。 哦。 啊，即系你譬如话 Nuffield 都系 ，Nuffield 系呢个之前系呢个 G.D.H. Cole 噶嘛。 系一个好著名嘅社会主义嘅历史学家。 啊，社会主义学家咁啊。咁啊，都系偏左噶，即系牛津系偏左嘅，咁所以冇右派啊，冇乜。 Dworkin 应该系右派啦 ，Dworkin 应该右派啦。 我哋其实都唔觉得佢真系系咪右唔右派，即系你咪近同 John Rawls 差唔多咯，即系都系嗰啲自由平等主义啊嘛。咁啊，自由平等主义，咁啊 ，Joseph Ross 又唔系，即系又唔系话，即系其实都系偏。即都唔冇嗰啲傳統右派喺度嘅，即唔會有右派，即係始終都係最多都係中間偏左，同埋左派咁樣。 嗱，如果即係我設身處地啦，如果我喺你嗰個處境咧，其實我又想留喺牛津中山大喺度唔走嘅。因為嗰個學 難啲啊，難啲啊。 點解難啊？ 咁你黃種人要留翻喺嗰度，即係難噶嘛。咁我亦都冇諗過留喺嗰度。 冇諗過。 因为你始终人哋嘅地方，咁我做我个题目系讲紧即系帝国主义同自由主义嘅关系啊嘛。 即係講翻嗰陣時英國人點樣恰人啊嘛，咁啊睇翻點樣恰人，咁我話知你啊，咁如果我真係有能力嘅，我唔想貢獻你英國啫，係咪先？我做咩要貢獻？ 唔係，但係我講嗰陣就係嗰種咁嘅校園嗰種咁嘅好與世隔絕。 我始終覺得嗰啲唔係你嘅地方，即係唔係你嘅地方，你留喺度，即係格格不入咯。總之我覺得，咁啊，其實都冇諗過留喺嗰度。 咁你選擇跟住就係、是？有冇谂过翻香港定系点咧？ 我翻嚟香港先噶，咁啊帮阿陈祖维手咯，咁啊帮咗大半年到啦，咁啊走咗去 CityU， 咁啊咁啱碰啱啊，嗰阵时亚洲金融风暴啊嘛，咁嗰阵时大家唔知道有冇印象啦，就系、是、即连公务员都要薪水都要 cut 噶嘛。 你喺嗰阵时候我都喺度嘅城大，吓、啊，不过我就另外一个系 ，OK， 吓、啊，即 cut 薪水咯，咁啊咁我本来都冇乜薪水啦，嗰阵时入去即系讲师嚟啫嘛。咁啊，講師噶嘛？ 邊個係啊？ 咩正乜鬼？ 正 即係啊 ！Public Administration， 即係以前阿張炳良 係嗰 度咯。咁啊，阿張炳良先生咧就俾我十個月糧，即係佢話喂，即係佢冇同你解釋嘅，話十個月。咁啊，心諗啫，哦，原來我貢獻只有十個月，咁出嚟攞十個月糧，咁啊，一年幫佢賺幾百萬嘅喎，即係交通息賺六。我計過賺六七百萬噶，咁佢俾我十個月嚟，咁啊死啦！即係今朝唔知聽日事啦，咁啊諗下即係要揾個長遠啲嘅地方。咁啊，台灣咁啱就有朋友話俾我聽，即係而家我教緊嗰間成功大學咧就有個位。咁啊，成功大學就喺台灣咧，等於類似即係台灣咧就有兩間學校咧係所謂 comprehensive university， 就係乜都有嘅 university。即係等同於而家港大同埋中大咁，啊，即係你又有醫學院，又有法律，又乜都有嘅，啊，咁啊成大，咁所以算係即係台灣算係第二啦，嚇，咁但係即係都差台大一定一啲嘅距離嘅，咁但係冇所謂啦，咁成大哇咁啱開個政治系喎。咁啱， 嗰陣你嚟，嗰陣你去先開。 咁啱，如果唔係都冇位，唔會有位啊！基本上即係咁啱佢開個政治系，我咁啱咁啊翻去兩年。就啱啱嚟喺香港年紀，咁啊咪申請咯。咁佢哋又幾好喎，即係又幾夠開明喎，即係請我呢個咁嘅港仔過去。 唔係，但係你後面嗰個牛津大學嗰個勁啊嘛， 因為佢哋唔係㗎，好多佢話知你嘅，即係我揾我哋人㗎，好多啊，唔係，但係因為我哋嗰度新，咁同埋嗰陣時又係主任啊比較開明啲，即係我覺得。即系佢唔会话我要揾我嘅人，咁啊话知你，即系唔系噶，你再叻都冇用噶，有好多嘢，好多嘢，即系你。 唔系，但系我个人觉得啦，以你个 quality， 其实你去美国教呢样得噶啦。 都唔系啊，都好难。嗰阵时其实都已经好难啦。嗰阵时即系咪即系同大家讲，真系都好难。即系嗰个 job market academic 嘅 job market， 其实我嗰阵时翻去嗰阵时已经好难，而家唔使讲添啦。即系美国度度你都要嗰、那个，即系基本上因为你。太多嘛，咁你等大家退休，除非你真係好勁啊，即係咁樣。咁同埋你而家已經，而家咁唔使講添啦。而家計你寫咩 paper 幾多分咁樣，哇，都唔使玩啦，係嘛？即係嗰陣時其實都好難啦，已經。咁但係 anyway， 咁而家就去咗台灣，咁都即係都好嘅，因為其實你話香港雖然賺多好多錢，咁但係你香港其實你壓力好大嘅。咁台灣壓力相對地係細好多嘅，咁同埋。就比較容易啲上位。 寫論文嗰個壓力大唔大？寫文嘅壓力。出文出章 冇香港咁大，香港真係好大。即係香港，我因為我教過一年喺即係唔係十個月喺呢、這個喺個 city 度咧，咁啊，即係都睇翻嗰陣時啲同事咁咯，都壓力都好大，即係要一年要一兩篇啊咁樣。我死啦！大佬，我哲學嗰啲咁，你仲寫英人哋嗰啲嘢添？咁你點樣寫到一兩篇咧？寫唔到啊嘛，咁啊即係大家都知啦，即係玩唔到呢個遊戲啊，基本上按照佢嘅諗法，即係睇下 John Rawls 寫幾十年都寫一本書啫嘛，咁你點同佢 正義論 Theory of Justice？ 咁都係我冇咁勁啦，但係你即係冇得比啊！你用嗰啲嚟計醫學院啊咩嚟計嘅話，你冇得計，所以咪過咗去咁啊，都叫做已經好適應啦，咁啊十幾年啦，咁啊而家又係台灣人添啦，攞埋身份證咁，咁啊所以最近就主要睇翻香港同台灣嘅狀況就非常惡劣啦嚇，因為 即係你頭先講係包括埋台灣都惡劣， 而家好惡劣，唔係學術上我即係各方面喎，好惡劣嘅而家台灣係即係 in what sense 啊 崩壞中咯， 即全面崩壞。 但香港人又不是咁睇喎，即係呢個問題就係正正天涯又比鄰雙要問嘅問題啦，就係而家其實你唔知道你有冇留意咧，近年去想去移民台灣嘅香港人係多咗好多。 唔係，咁呢個都係媒體效應啫。咁啊，同埋啊，有啲例子啊，阿鐵志哥啊、張鐵志啊，咁啊嚟幫忙下煲下，特別又煲下台南啊，咁咧，咁啊大家向往下。 唔係，我啲必須要講我個人意見。我去到台北，我其實幾 enjoy 嘅。台南咧就我諗係幾近嗰個我哋以前理解嘅台灣，但台北我就覺得即係完全你去到冇適應嘅問題咯，就唔同其他地方嚇。 所以你睇下你上去台灣係做咩咯？咁有啲香港人佢根本話我去台北同香港一樣，咁點解去台北咧？咁所以好多人佢走咗去南部啊嘛，去咗台南開咖啡店，去咗開燒臘啊早期啦，近年就係開咖啡店啊，咩民宿啊咁樣。咁但其實即係我成日都提醒翻大家啦，即係如果你去台灣，因為如果你自己 self employed 即係自雇嘅話咧，咁你基本上攞唔到個居留嘅，即係攞唔到身份證嘅，啊，即係除非有人請你嘅啫，即係除非你有親戚啊，即係親戚仲會係好直系添嘅，我記得。咁所以大家即係你話要去咁啊，因為畢竟咧嗰邊特別而家北部嗰個生活。 就相高 都好高嘅，你 哇去到台北嚇死我，大佬哇！即系啲嘢仲貴過香港啊，好似 部分啦，差唔多啦啲嘢已經。但系你諗下，台灣整體收入低於香港好多嘅，咁所以其實台灣係好苦哈哈嘅，即系你話用個中即系北京話翻譯翻嚟嘅苦哈哈，即系你即系我哋有數據噶嘛，唔係我亂噏噶，你嗰、那個樓價與收入的比例，大家不知道有沒有留意啊？前幾個月公布的嘛，台北是全世界第一的，15.0几，意思是什麼呢？即是你15年呢平均啊，你買一個平均價的房，你是平均收入的人，你這15年不吃不住不飲，那呢就可以買到一間樓了。咁如果你係 fast grad 嘅話咧， 就唔使置業。 你還完貸款咧，你就得翻你還貸款都30歲啦。咁你再儲翻15年首期咧，咁啊可以買。假如仲係停留嗰個水平嘅話咧，咁可能再供30、40年啦。咁所以咧，大概80、90歲咧就會有你自己嘅棟樓啦。咁即係呢個係好荒謬嗰件事啊。咁香港就排第二啫喎。14.9几，最離譜咧。台灣有叫新北市啊嘛，以前嘅台北縣啊嘛，排第三喎，全世界排第三喎， 即係立曬啦，頭三名我哋立曬啦， 頭三名即係呢啲咁樣國民黨、共產黨搞出嚟嘅嘢，就係你嚇，即係你諗下呢個咩世界啊？俾國民黨同共產黨呢啲咁嘅，我都唔知點形容呢啲咁嘅友。 嗱，你講到呢度，即係你形容下你自己而家嘅政治立場啦，簡單嚟講。 我而家政治立場講翻以前先啦，以前咧即係自細都係大中華、大中國、大中華主義啦，即係總之啊，中國人啊，乜乜物物啊咁樣，即係自細教你噶嘛。即係我哋5000年歷史噶，哇！炎黃子孫，跟住啊咩夏商周乜乜乜乜乜咁樣啊，所以咧而家咧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係咁咧。不過咧就中華人民共和國咧就試驗呢個共產主義失敗，咁所以咧就要做啲修正，咁啊叫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嚇。咁 anyway， 即係都話俾你聽，你都係中國嘅一部分，香港又係中國一部分，香港人其實又係中國人咁，自細都係咁啊嚇。即係離奇喎，因為雖然我哋係殖民地，即係殖民政府竟然冇教我哋一個咧另外嘅中國史觀嘅，即係我係仲係反省緊呢個原因。咁但系 anyway， 重點就係話咧，咁當然啦，即系而家最近我哋咪成日都講咩民主回歸啊咁嗰陣時，咁其實嗰陣時啱啱提開六四啦，嗰陣時係大學二年班，咁啊真係唔係好識嘢嘅啫，咁啊，但係搞嘢之後咧，咁都要諗翻噶，即係諗翻呢啲話中國啊咩咩物物啊咁樣，咁所以嗰陣時其實我都要諗翻即係嗰、那個即係到底中國未來係點咧嚇，即係。以我的未來可唔可以幫得到中國呢，即係嗰陣時都仲會咁諗嘅喎，咁所以即係諗下讀下哲學，係咩好嘅社會啊？香港會變成好社會咧嚇。咁啊，嗰陣時因為後尾就咩啦，即係呢個基本法起草。咁其實嗰陣時已經對 中國呢樣嘢有啲失望啦，特別係對中共，即係嗰陣時唔係好清晰嘅。但我淨係記得有一次咧，我從香港大學搭車落去，落去金鐘嗰陣咧，就唔知突然之間諗到，因為嗰幾日咧，我記得有一個係即係佢哋拗緊噶嘛，即係九七之後點安排咁，即係好似就話封死咗唔知啲乜鬼嘢咁嘅，總之就冇希望噶啦嗰陣時又。 我諗你應該諗緊個林立會個問題，直通車。 系啊，類似 ，即係嗰個肥棒。 直通車咁快咩？未 係。唔係講緊嗰個直通車，而係肥棒搞出嚟嗰新九組嘛。咁嗰陣時就係，因為佢 cut 咗度，就跟住喺即係深圳搞個林立會嘛。跟住到1997年就封，即係變咗個林立會成為香港。 總之就唔可以咩啦，唔可以順利過渡啦嘛。唔止呢個，我記得。總之咧，就令到香港人好失望嘅。咁我心諗我，喂，咁唔係啦，不如。可唔可以獨立啊？我嗰陣時真係咁諗嘅喎，搭嗰一個下晝搭車落去金鐘，我仲記得好清楚。我覺得嗰陣，但係嗰陣時即係基本上咧，香港人我唔敢話有冇人敢緊獨立呢樣嘢，但係基本上係非常少人嘅，同埋我連呢個 idea 都唔敢拎出嚟同人講嘅。咁即係而家你講我冒泡咁，但係唔係，即係我善思嚟嘅。嗰陣時真係有一個下晝咧諗緊呢樣嘢，仲諗緊。喂，自己一條可以絕食啦！黐我點解？即係嗰陣時真係 好彩你，好彩你冇做嘅。 唔係因為你明明知道你講出嚟唔會人同你一齊嘅，因為嗰陣時已經好明顯八九到九一已經係俾所謂當時司徒華啊、李柱銘啊，即係佢哋嗰啲咩會點啊嗰啲完全食曬噶嘛，即係你嗰個反對運動係佢哋 take up 曬嘅，即係完全 take over。學生係冇角色嘅，同埋學生亦都支持同佢哋一齊玩噶嘛。咁基本上就而家喺度反省翻個民主湖嗰啲派，就嗰段時間咧就冇俾到香港另一個可能嘅選擇。咁當然而家係馬後炮啦，即係你講咩都好啦。咁當時係咁樣嘛。咁好多分析話啊，其實唔係，其實即係當時咧都因為部分人咧中共咩滲透啊咁有，咁但係有啲人唔係啊，有啲明明原本都親英噶嘛，咁但係即係。都用咩冇民主香港就冇民主，沒有民主中國就冇民主香港呢個經典嘅說法啦。呢個講嘢，咁其實嗰陣時咧六四之後咧，同大家講咧，我係冇之後係冇一次去過， 維園嗰個中 國冇一次都冇。咁一方面我咧就會覺得即係有些少係話即係冇乜用啦，啊即係冇乜用。第二咧就係話。又想翻即係民主中國好遙遠嘅喎呢樣嘢，咁點解唔搞翻個民主香港先咧？咁但係冇啦，因為嗰陣時讀緊 master， 咁啊冇幾年啦，1994年我走去英國啦嘛，咁所以都冇再 develop 後屘嗰啲。 但係頭先你講嗰即係嗰個諗法咧，去到台灣係咪有啲人會你會同佢傾嘅時候好大共鳴？佢哋睇台灣個處境嘅時候？ 应该是这样讲。其实呢我去到英国那几年呢就冇即冇点諗㗎啦。最主要是諗返即帝国主义嗰啲嘢，从返最根本去諗返好多嘢，咁冇再諗香港未来点点点。因为我都帮唔到忙啦，同埋大家都等緊九七年㗎嘛，咁你等緊咪即嗰啲都係小拗撬嚟啦，实有啦，英国同中国啊彭定康喺度嘛。咁九七年之后返嚟，咁你即嗰陣時 engage 咗多時間係教書嘅，咁同埋大家好明顯即係睇到九七年嗰段時間咧，即係中國咧，你表面上睇唔到佢做咩嘅，同埋佢真係咧我 hand off 嘅，即係我唔搞你嘅嚇，因為佢即係我而家當然大家睇翻轉頭好明顯啦，即係佢都未滲透完啊嘛，即係好多嘢都未 表面啫，嗰、那個實際上個滲透工作喺度做緊嘅， 唔係即係意思係話佢未收編曬啊嘛，即係你仲要啲時間啊嘛，即係仲要啲時間等到你2003年。佢諗緊嗰陣時推23條都已經諗緊係啊，我收邊都差唔多啦，應該唔會咁多人反對嘅，佢先咁推出嚟噶啦。即係我判斷，結果唔係，即係好多嘢佢判斷錯誤嘅。咁但係其實咁啊，繼續做嘢咯。咁2003年點啊？咁啊用 CIPA， 用 CIPA 用經濟嘅方式綁住你，咁啊死啦！你依賴度越嚟越高咧，你走唔到啊！基本上喺五指山裏邊而家，即係出唔到嚟。咁啊要出嚟咧，咁啊真係要花比較大嘅力氣啦嚇，即係。可能是事倍功半啦嚇，咁但係就咁啊，後屘去到台灣，咁啊一路諗翻，其實都冇乜特別點諗台灣啲咩，因為我去到嗰年咧就係陳水扁已經執政啦， 即陳小春執政，咁佢而家拗嚟拗去噶，咁但係你覺得誒、OK 啊，拗嚟拗去，咁即係最少你你頂住下咁啊。咁都係後屘陳水扁佢自己啲問題啦，啊、即係而家即係仲發展緊啊，俾人捉咗，即係俾人關咗喺監牢裏邊咁啊，出唔到嚟咁啊，好多其實係假嘅，即係亂咁噏嘅啫。嗰陣時嚇，連一莊案都係亂咁噏嘅可能。咁啊，後屘到2008年之後咧，咁啊馬英九啊，而家調翻轉頭睇咧，即係好多都係即係氹住你先啦啊！你俾個靚仔上咗台先啦，俾我靚仔上咗台啦。咁好，佢好識講嘢噶嘛？嗰陣時佢話啊，唔係喎，六四啊，哇咩噶嘛？即係要你平反六四先啦，嚇、啊、你民主化先啦，咁噶嘛？開始係咪先？咁啊，後來唔係喎，唔知點解咧？係咪佢阿爸感召咗佢？即係哦，我哋一定有個統一嘅中國咁樣嚇，即係唔識點解釋啊！我哋都咁後屘就轉好快啦。咁咧就2008年之後咧，就即係中共嗰啲走狗咧，咁啊走嚟台灣咧，就買啲買路啦，買媒體買成乜都買開始。咁啊，準備要先控制媒體先嚇。咁、啊、所以直到後屘後來咧，就譬如 Alpha 咁 ，Alpha 因為嗰陣時係即係又係趁你病攞你命噶嘛，同2003年好似噶，因為2003年係香港係 SARS。死到慘啊！即係突然之間樓價又狂跌咁啊！我啊阿爺嚟救你咁樣，咁啊整個 SIPA 啦！我好啊好啊好啊，睇下你反應。咁咧就台灣咧就啱啱金融海嘯之後，2010年，咁佢又話啊幫你簽個 EFA 啦，類似嚇更緊密合作啊嘛，經濟合作啊嘛，即係比 WTO 要求更多嘅。咁啊好啊簽啊簽啊大鑊啦！即係而家咧開始又套咗喺裏邊啦。咁所以之前點解有反服貿啊？或者再之前點解有反媒體壟斷咧？其實全部都係因為要抗共，即係抗共啊！ 即係簡單嚟講，頭先你嗰個講話就係話根本嗰個拼吞台灣同香港嗰個目標或者個野心咧，係好早好早已經定咗落嚟嘅。只不過手段方法就係不斷去試不同嘅一啲，係 啦係啦。唔係佢有個藍圖噶嘛？成個中國佢咁多聲聽，咁多呢個智庫，咁多研究院，佢研究台灣，我。好多年前去，佢已經話我哋有30,000人研究緊台灣。30,000人，我聽到都嚇親啊，大佬！30,000人研究緊台灣，咁所以而家佢基本上咧就咁樣分嘅，每一個省咧就負責台灣每一個縣或者市，咁咧同你交流啊、成啊咁樣。咁再加上如果服務開咗，死啦！因為你金融業嗰啲直接買你銀行，咁啊買銀行就冇噶啦，因為買咗銀行咧，佢控制到你。支持民進黨嗰啲咁嘅金主，所謂嗰啲後面嗰啲有錢佬，咁咧，咁你點啊？咁你嗰啲有錢佬要聽銀行話噶嘛？咁銀行俾中共操控咗喎。咁你第日民進黨邊個真係反啫？好似而家民主黨咁咯，即係做下戲咯，表面上同你爭取下咯，偶然咪話啊中共唔好咯。 其實呢個係好典型英文講 follow the money 啦。嗱，同阿梁博士、梁教授傾得好開心嘅，但不過時間問題，因為下一個頂住。我簡單好問你最後一個問題。 好 你過咗台灣好耐啦，咁你翻嚟香港，你對香港依家嘅感覺係點樣？ 而家香港就要有一個非常大嘅突破，即系而家呢困局咧已經困咗好耐啦，壓抑咧亦都壓抑咗好耐啦。咁期待咧就係話有一個完全脫胎換骨嘅，即系你話佢革命又好，或者大翻轉又好，點樣都好，即係好需要啦。因為我同好多即系我哋嗰時候啲朋友傾咧。即最近發生呢，最近年幾兩年發生呢，即梁振英上台之後發生呢咁嘢咧，咁係冇一個人咧頂得順嘅。即除非你真係死忠嗰啲涼粉話，你真係建制嗰啲，即已經買曬嘅。除非如果唔係咧，你其實比較中間啲温和啲嘅咧，其實都頂唔順嘅。咁但係而家問題就大家做啲咩嘅咯？咁所以我期待即係，當然我唔可以鼓勵大家做啲咩，大佬我噏一噏咁啊，翻台灣咁即係唔負責噶嘛。但係即係都話俾大家聽，我隨時咧會翻嚟香港嚇。咁但係咧，我而家主要咧係要守住台灣先，唔係但係大家咧到時真係咧連台灣都去唔到，咁啊好大鑊噶嘛。即係台灣都係幾千萬咁樣自由行嚇，跟住嗰啲而家最近嗰啲車咧又可以嚟台灣啦，咁即係完全都香。全都香港化曬， 咁啊死啦！咁你嚟台灣都冇用啦，第二個香港啫嘛。咁所以而家要守住台灣，最好咧就正常獨立嘅國家成立。咁啊，你建立咗正常獨立國家，你同中國哦，咁你嚟啊 OK 啦，我咪審下你咯，唔審咧，即係你佢冇吞咗你嘛。你雖然佢都會影響你，咁但係而家唔係嘛，而家真係屌屌揈咁，唔知點搞。所以咧，而家要守住台灣。咁咧，香港朋友咧，我哋一定會支持嘅。咁而家我都一路即係。引起緊台灣啲朋友咧，一路 關注香港，關注香港 嘅。咁同埋即係其實因為有中共呢個因素咧，譬如阿林非凡啊、陳維霆啊嗰啲，其實一路都關注緊嘅。咁所以就即係希望大家即係唔好輸俾失敗主義啦。琴日我講個 talk 叫唔好輸俾失敗主義啊。咁啊，即係戴耀廷嗰啲啦，即係話未打先輸嗰啲啦，或者即係佢終於釐清啦，就係、是。總之呢啲咁嘅心態咧就唔好有、啊、即係你未到最後一刻，未到你死嗰一刻，你都唔可以放棄。即係話咧，你嘅反抗運動咧係一生嘅，唔係呢個時間咁短。但係呢半年係好關鍵嘅。呢半年如果唔可以翻盤咧，咁基本上未來嘅2017之後30年咧。都唔使知啦，咁啊2047之後咧就冇咗香港噶啦，因為咧佢邊界冇咗，跟住港珠澳大橋就通曬，直情咧就完全咧就暢通無阻，咁啊冇咗香港呢樣嘢嘅，咁可能第日叫做鄉鎮啦，或者深港啦，即係 anyway 冇咗香港，即係呢個係中共最終極嘅目標，咁啊並吞埋台灣，咁啊完成佢所謂統一大業。 咁啊，頭先阿梁教授所講嘅嘢咧，我諗就好少好少人講到咁直接同埋咁精煉。咁所以我今日好高興同阿梁教授一齊做節目啦。其實呢個節目本身咧，大家聽到咧就好臨尾嘅時候咧，都即係冇辦法暢所欲言嘅時間關係。所以咧，我好期待咧，阿梁教授咧，一係就翻嚟嘅時候咧，再同我哋做節目；一係就喺台灣嗰邊嚇。即系同我哋啊讲翻几句，就跟住我摆翻喺 my radio 度，可唔可以咁做啊？ 哦，当然冇问题啦，大家想听讲咩都得啦， 系嘛？OK， 嗱，有咁嘅承诺啦，咁啊希望将来咧就兑现到。今日好高兴同阿梁文都教授有呢番话，咁我哋有机会再见，拜拜。 系，拜拜，拜拜。